声说声再见。时间的列车，它渐行渐远，今天变成昨天，轻轻说句抱歉。总有些遗憾会留在心间，轻轻说声再见。关于我的明天，今天的我会微笑着期待明天。轻轻说声再见，感谢所有遇见。生命列车不停直达终点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回忆留在昨天，回声说声再见。时间的列车，它渐行渐远，今天变成昨天，轻轻说句抱歉。总有些遗憾会留在心间，轻轻说声再见。关于